也许当你分开了之后，你的领悟就是，不管你有多好，不管对方有多坏，你都可以看清自己，明白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。好的爱情永远都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，而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。所以就算那个人最后变成了陌生人，但你总归是学到了一些什么。 一朵圆满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向我解脱。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谁能把本开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何不见你醒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久天长共转几周了、我不能过了，甚至真是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甚至原谅你的情人理由。 饭店的山珍海味永远都不够家里面的饺子有味。春节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和身边的人或旅行或团聚，或是一周年夜饭。除夕贴春联，穿新衣服，放鞭炮，吃饺子，发红包，逛庙会，那些爱一直都在。 是梦般感觉，痴醉一生没法更改。得不到的爱最是精彩，也最悲哀，没法继续，没法放手，没法回头，没法再走，心碎以后仍然想再拥有。 无奈，我需早知结果，心总放不开，装不出洒脱，无奈复无奈，这心只因你知，甘心一再等，装不出理智，没法接近你，却又会爱着你，这感觉痛得要死，明知这刻不可相爱，人仍然期待。 盛盛在直播帖上面说，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就像是两个齿轮，是要相互磨合的。就算分开，被磨掉的棱角，就是真的被磨掉了。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走路，偶尔停下看路边的树，每一片叶子都不同，像我们的脸。我们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，像那些树叶一样的沉默。谁把梦 有时候想想单身挺好的，突然下雨就能够随时拿出伞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人帮你撑伞。其实要么就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在一起，要么还不如一个人。单身不过寂寞，将就却是折磨。 从来没想过爱到最后便让我，你爱我更多怎么说，只愿少你好过。春天温暖过，那夏天阳光记得晒干想你的借口，我就不在乎爱你有黑头。关掉沉迷灯火，一个人躲在角落，只是星星闪烁，寂寞一再找到我。我睡着听爱情走过，只愿贴近耳朵，自己不说却还听说关掉城里灯火，一个人躲在角落，只是星星闪烁，寂寞一再找到我。我说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，享受心灵的震撼。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，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！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90年代，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他的歌，那首《我想去桂林》红遍大江南北。

since day.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，自然有人关注你；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，自然有人看得起你。改变自己，我们才更有自信，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。做最好的自己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难。可能有一天，你也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会羡慕自己的人。 旋转，旋转，一圈圈世界去难回。 那么容易的天荒地老，只是好感的点点滴滴的积累，在相爱的时候存下了一点点感动，在冷战的时候懂得多一点的感恩而已。 回家的路好远，犹如 最熟悉的怀念，回家的路好远，你带坚决我自己的世界，实现遥望的路线，非得要告别好多的从前， baby, whistle, baby.

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余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。 忘记了思念的负担。

感情是否可以挽回？孤独的深夜，独自流泪，反反复复，我竟无法入睡。再让我的泪擦了又回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绝不让你心碎。不要说热情已经憔悴，只想从头爱一回。再让我的泪擦了又回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绝不让你心碎。不要说热情已经憔悴，只想从头爱一回。不要在失去之后后悔，注定为心中的秘密，再给我

过冬是一种形容，我也会倔强到最终，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，怕什么有我陪你疯，平凡的苦衷，说爱说痛都太笼统，被故事选中，每次个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如果还是一种怂恿，我也不肯选择被动，如果有所谓的太平穷，不过是不敢再做梦，选中每次个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但愿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的眼神你会懂，但愿我们会温柔的目送，那些没看过的繁荣，那些理想的恢宏，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，平凡的苦衷，说爱说痛都太浓痛，给故事选中每次个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再多不由衷，不过是岁月的内容，但希望再继续向前走， 想用话说出口，几分便感伤，我全都懂，像从 方。你想要的爱情总是不会太好，你要慢慢学会不再受伤，一直都找不到，就算找不到，可那又能怎样？我还是一直就这样在你身旁，就算天塌下来也替你扛，别再逞强，总要学会坚强。你还不知道你的身边还有我，就算伤痕累累到最后才懂得，我还是一直就这样在你身旁，就算天塌下来也替你扛，别再逞强，总要学会坚强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北京嘉里大酒店合家团圆年夜饭套餐来了，直播春晚、川味变脸、茶艺展示等传统特色节目，更可赢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住礼券，每位388元或488元，六位起订。咨询电话85652661，85652661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，享受心灵的震撼。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，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！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它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歌坛的重要符号，它是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的歌唱家，经典之作《太阳岛上》和《牧羊曲》更是红遍整个华人圈。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歌唱家郑绪岚。1月13号，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，让我们和歌唱家郑绪岚一起追忆袅袅蓝情，忆那些年的蓝情岁月。详情垂询13301125071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怎么能忘？时间多长？你快乐吗？想代替你回答，你知道吗？走了好远，我才能去面对这份牵挂，沉默伤悲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只是情绪的剥夺。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笨拙，就连说话都会颤抖。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，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只是情绪的波动。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脆弱，就连说话也会颤抖。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。 我曾给你最温暖的怀抱，你却给我最痛心的玩笑。偶尔想起我们牵手走过的街角，是否还残留着幸福的味道？一生一世已经变成气泡，再次遇到忘了怎么微笑。难道虚伪的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，然后谁先转身走掉？我们说好了不见面，给彼此一些空间，为何再见到你容颜想看到一丝光线？我们说好了不见面，忘掉卑微的誓言，为何再见你怀里面眼眶又湿了一圈？ 走出你的好，试着挽回每一夜的依靠，却看见你们拥抱在熟悉那个街角。你有没有听到我静止的心跳？

笑得多合群。盘底的洋葱像我，永远是调味品。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